下的余晖， 有一点精美。 拥挤的城市铺满了虚伪，何不去辩解是错我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不飞，别去理会自我行为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，你会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会飞，去理会自我敬畏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情话，你的话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随风飞。

只会合起来，有些事其实记不来，让挫败沉淀下来，人生是演唱比赛，记不来总有障碍，客观的存在，慢慢来会比较快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烟火痛快到头来却空白，永远停下来等待花开，放空慢慢来，专注比较快，放心慢慢来，别惊动未来，时光会淘汰好的留下来，让等待不留白，慢慢来却比较快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烟火痛快到头来却空白，永远难相信爱依然期待，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如果说人生是一堂课，一堂充满智慧与趣味的课，那么在这堂课当中，除了收获知识、收获能力之外，更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价值观了。精致大概是每一个女人都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。那今天做客老板说的杨璐老师，生活里就是一个精致、独立，甚至用自己的正能量去影响了很多人的女性，我们一起来听她的创业故事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雅致人生女性学习成长学院的环球总院院长杨璐老师，很高兴做客老板说。 一开始，杨璐老师的职业和她现在的创业项目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但是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让她接触到了讲师这个职业。 讲师是后天被培养出来的，歪打正着，后来学了计算机，就进了外企。我在外企待了11年，98年惠普成立商学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希望能够有一些新生力量充斥进来，能够成为商学院的第一批讲师。也许领导挺器重我，也许我算能干吧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被选拔出来成为了商学院的企业内训师。那个时候并没有觉得做内训师、做讲师能够养活自己，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就觉得 OK 啊，我去讲课挺好的。真真正正的历练我成为一个专业的，或者说是商业化讲师、收钱的这样的讲师的，是02年我从外企出来开始自主创业。 从事讲师之后，杨璐老师说，感觉好像是开启了自己新世界的大门，慢慢地找到自己职业的方向，甚至找到了自己个人品牌的价值， 成就感非常的大。最最重要的一点，让我的个人品牌增值了很多。最初做内训师就觉得说啊，讲课吧，讲了课就 OK 了，然后就完成任务了，完成工作了。但是我在外企历练的10几年，除了我自己的能力的提升，除了我自己技能的提升之外，事实上我杨璐的个人品牌并没有进入到某一个真正的人心里边。他很能干是因为他有外企和惠普的光环，我是一个企业的螺丝钉或者螺丝帽，他给了我很多的能力，并没有给我一个品牌的价值，我个人品牌的价值，就不像现在的我，杨璐老师，中国十大品牌女性，然后中国十大职业化管理专家等等，都是属于我杨璐个人的名下的头衔，这才是让我决定02年离开外企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我想去找寻我自己的个人品牌。 现在优雅、时尚、品质成为了杨璐老师一直以来所践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，而我觉得这三个词他也是最好的诠释者和代言人。 从一开始在外企工作，到今天的杨璐老师这个品牌，杨璐老师也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人生其实可以很精彩。在节目当中，杨璐老师也总结了自己的创业经验，分享给现在正在创业的朋友们。 其实创业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，怎么样能够乐此不疲，是需要建立你的使命感和信仰的。找到这两个东西，你的创业路才会越走越快乐，越可以做到成功吧。你要能够给到自己和企业使命和信仰、价值观体系这种文化的东西要有，要树立起来。你需要去创建或者是坚持自己的个人品牌，你一定知道你的个人品牌甚至比企业的品牌更重要。 也许在收听今天的老板说之前，你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自己代言，但是我曾经看到过一句话，说早些给自己定向，才会给自己定性，然后给自己定位，全力扎根，让自己在这个领域有根有脉，你才有机会成长为大树。也有行业专家曾经预言说，在未来的这几年里，个人品牌的价值增幅会超过房价。每个人都有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方式，就像杨璐老师一样，知道了自己未来的目标和未来的使命，靠着初心一路坚持，而在彼岸也一定会有你想要的结果。感谢收听本期的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靠越多越多越多越多不过